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记得看一期节目，马东说，谁敢说自己有一个一辈子都不会原谅的人，到最后还不是都放下了原谅了吗？蔡康永说，那不叫原谅，那叫算了。但其实人生真的应该学会对自己好一些，学会给自己减负，放下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，反而会更轻松自在一些。 满地在心里清晰

眼，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溜走，还说再见。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想好好的在一起，可能必须要有一个人特别特别会忍。我们不是每天都看起来那么开心的，都会有很累很累的时候，即使再难过，但只要想起来有一个人在默默的陪伴你，那么即使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也会感觉到很温暖吧。 选择，最后交一。

我做了那么多改变，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，默默地深爱着你，无论相见不相见。我做了那么多改变，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，我多想你看见。相见不相见，我做了那么多改变，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，我多想你看见。我做了那么多改变，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，默默地深爱着你，无论相见不相见。我做了那么多改变，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，我多想你看见。我做了那么多改变，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，想你看 我们都是用前半生的时间去得到某一些东西，然后再用后半生的时间再一件一件的去失去。如果让我回到20岁，我可能还是会选择走同样的路，从零开始享受每一段美好，不管是欢笑还是泪水，这些宝贵的人生经历过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。很多年以后，我们再回想起当时的迷茫，执着的原因都已经不记得了，只剩下青春当中那些张扬的笑，还有冒险的勇气。还好到今天，我们依然有自己的喜好，有自己的原则，有自己的信仰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风幕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，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，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，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。对你不知道是已经习惯还是爱，当初所坚持的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，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，我的春天